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嗨，我是戴毅，是一名音乐 DJ。唱起歌的我，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。 第一眼看的是我，所以我很快乐。加速度中的脉搏，遇到你要爱。 可我眼中的自己，却是这样的。 机会要好好表现，对你发射信 号。So what？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，多练演唱功，不是更好吗？ 经典的，好听的。爱唱的，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FM 九七四，和你一起唱，和你一起唱。 This could be love。 基本上在开场的时候我会选择这样动感十足的歌曲，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帮助我我可以在他副歌的时候呢来开一开嗓。刚刚在音乐的尾奏响起的时候，正好刚刚打开了微信平台，看到了听友跟我说一到了星期四就感觉这个日子呀就有盼头了。是过了星期三之后会发现工作日的时间会越来越短，然后呢马上周末近在眼前。不过反过来说，这才开年才几天呢，2018才过到了1月11号， 你已经就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了吗？还是说因为现在的工作让你有一些疲惫，有一些厌烦？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可能你该考虑换一份工作了。下午的3:05，在跳动的节拍当中，我用音乐来给你加加油打打气。你好，我是戴毅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我们要用快节奏赶走寒冷。 曾经熟悉的面孔却如此陌生，不看不听不想也不问，就算用尽一切去守护，却依然向下沉沦。你的心曾经用的比谁都还真，你的爱曾经给的比谁都还深，当我们选择埋葬青春，就当作它不曾发生。是非对错的定义谁说得准，你的吻有多真谁能够保证，两个人双手越紧握越陌生，两个真心越靠近越冰冷，够了吧，别争论谁是谁的永恒，我只想逃离回忆的冰盾，我只要自己的灵魂。 No， 阿姨良，阿姨良嗓音非常漂亮，当然更漂亮的是她的出众的创作才华。像最近一段时间张惠妹推出的全新的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，主打歌就来自于阿姨良的创作。 嗨唱不停， 让音乐嗨唱不停，同时让音乐成为我们的心情的表述。这里是在下午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。你好，我是戴毅。对于办公室衣服来说，久坐是伤身的，所以起身活动一下。 你哭得太累了，你伤得太深了，你爱得太傻了，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。哦哦哦哦哦，所以你听慢歌，很慢很慢的歌，竟然是热道歌，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？谁是错的？谁是谁？被谁又亏欠？ 热烈，爱情来拉扯扯，一路曲曲折折，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。哦哦哦哦，泛青的诗化了，关关的恋爱了，悲剧都圆满了，每一个真挚都会出和平歌。 五月天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但我想大多数人可能是在过一个如常的星期四的下午，可能状态也像平常一样的哈，还是比较平稳的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， 所以我想把这首慢歌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带给你，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。微信平台上面如果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，可以给我留言。 曾经紧牵着我的手，不回头，在深圳沙漠中。 在他唱歌之前，其实我卖了个关子，没有介绍歌名，也没有介绍他是谁。但是想听完之后，大概短短的四分钟之后，你会觉得这首歌其实接受度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大概你听了一段主歌和副歌之后，就能够完全跟得上了。吴婉希东刚刚推出了新单曲的王菲，而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吴问西东的另外一首宣传曲，之前一首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过毛不易的吴问。想了一下，很多年前我们在电影塞外奇侠传哦，对不起，电视剧塞外奇侠传里面听王菲的雪中莲，然后在电影恋战冲绳里面听她的新房客，后来是电影英雄里面听她，天下无双里面听她跟梁朝伟的合作，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，那部将爱情进行到底，俘获了很多人，因为爱情，是吧？然后后来还有一系列推出过的单曲，都跟电影有关，包括了像《致青春》《匆匆那年》《清风徐来》，还有《你在终点等我》。现在1月11号，开年不久，2018年开年不久，王菲又奉献了一首电影的宣传曲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《吴问西东》。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这首歌，而且我相信这首歌很快也会在 KTV 里有不错的表现，即将会成为一个热度很高的歌。好了，继续回到音乐当中。 爱上了看见你，如何不懂谦卑，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，犹如看得见神气，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，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，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，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，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，道别不可再等你，不管有没有机，走如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，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，伤悲，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，何时放松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，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，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，如重温往日游记，但会否疲倦 爱情的这对搭档前后登场，我相信喜欢唱他们两个人的歌的人听友应该不在少数，赶快操练起来哈。有网友留言说， 朝阳区失踪人口王女士，经过慵懒的2017年之后，2018痛定思痛，终于奉献了一首新电影的宣传单曲。 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？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。你像我在柜子里的束缚，却又像风捉摸不住，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。 在直播间没有穿高跟鞋，我穿的是丑鞋，因为丑鞋在冬天里面很暖和。我看到了有人穿着运动鞋在健身房里面操练着举铁，也在锻炼着哈。还有看到了是在办公室里面，因为领导3点准时出门，开着功放跟大家一起唱的陈静，下午好。 I'll admit I was wrong. What else can I say, girl?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. I was drunk, I was gone. I don't make it right,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. She said, why tell me honestly? Was it real or just the show? Believe me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、I tried and I tried, but you'll never see that. You're the only one I wanna love. Oh yeah. She said, "Why tell me honestly? Was it real or just the show?" She said, "Save your apologies, baby. I just gotta know." Going on, you've been creeping up on me. Oh, you're calling me, baby.

紧张刺激的气氛渗入每一帧画面，更让人对即将到来的系列终章充满期待。第54届美国电影音响协会奖提名揭晓，《极盗车神》、《敦刻尔克》、《星球大战：最后的绝地武士》、《水形物语》和《神奇女侠》入围真人电影类的角逐，《寻梦环游记》和《赛车总动员3》则入围动画电影类提名，《大小谎言》、《权力的游戏》、《黑镜》等入围电视类。该奖项的最终投票将于2月1号开始，截止2月14号下午5点，颁奖典礼将于2月24号举行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。 嗨，我是戴毅，是一名音乐 DJ。唱起歌的我，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。 第一眼看的是我，所以我很快乐。加速度中的脉搏，遇到你要爱。 可我眼中的自己，却是这样的。 机会要好好表现，对你发射信。 So what？ 那也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，锻炼唱功，不是更好吗？ 经典的，好听的。爱唱的，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FM 974，和你一起唱，和你一起唱，和你一起唱。下午的3点34分，你好，我是戴毅。刚才听片花的时候，我自己想到了我同事对我的一句总结，他说如果他的下半辈子是在 KTV 度过的话，他就娶了我。他觉得如果在 KTV 里面有我的歌声相伴的话，日子会过得快一些。反之啊，好了好了，不会折了，折不回来了。 飞过太平洋这一条换日线，把你留在昨天，对于你我有太多的不舍意。 爱的陈淑桦，淑桦姐姐的一首歌《爱的换日线》。陈淑桦的嗓音，用在这首歌上可能会有一种错觉给我们，就这首歌其实感觉并不难唱，然后呢曲调也比较的舒缓一些，貌似很好唱，但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女生，你跟唱下来会发现，其实它的很多包括音准啊、气息啊，在维持这个音调方面来说用了不少的气息。而且呢它之所以唱歌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不一样呢，是因为它的咬字归音特别的清楚，但其实这方面来说就很耗费我们的一种力量，唱歌时候的嘴皮子的力量。所以如果你想唱好陈淑桦的歌，可能不妨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吧，把咬字归音再努力的向他再清楚一些。3:38，星期四下午的和你齐唱，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。今年我要努力的练习我的唱功。Chocolate， 还有前面陈淑桦的《爱的换日线》，这两首歌曲都很适合这个时候在二环、三环、四环路上飞驰着开车的朋友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和你一起唱》， 因为这样的律动呢，可能会让你在飞驰当中的感受更加好一些，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哈，同时握好方向盘。和你一起唱，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:00和4:00。你好，我是戴毅，这首老歌我相信你肯定会唱。 冷暖哪可忧，回头多少个秋，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， 一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。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。 特别想感谢陈百祥演唱的这首歌。其实关于这首歌有一个小的故事啊，作为一个音乐 DJ 很遗憾，或者很汗颜，我前一段时间才刚刚知道，这首歌原来是王杰演唱的《惦记这一些》，是个普通话的歌曲。然后陈百祥呢，是有一次在出租车上面听到了王杰演唱这首歌，然后在车里面就深深的被吸引住了，所以才萌发了要演唱这首歌曲的广东话的版本的念头。而最后的歌词呢，是由潘伟源来填词的，于是有了这首很经典的《一生何求》。好了，马上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，听得还满意吗？反正关了话筒，我唱得还蛮开心的。祝你周四下午愉快，我是戴毅，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 FM974北京音乐广播。接下来四点钟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明天见。 天上谁泪涟涟，一阵风一首歌摇晃思念，只恨年少爱成长，微笑是轻言离别， 在春天过冬天，长眼睛冬眠，一颗心一种病不停落叶，究竟怎么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，